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阴山背影墙。毡房里的茶雪，他递了个门儿，再饮几杯桂花酒，是是非最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板一眼山有缘，为你广播半耳边。 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72变，娱乐72变。 上的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小筑配成双，天堂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戴沐橙，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院子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英明，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time！ 一家人深夜突遭车祸，现场拍全家福纪念福气。咱们听听街坊们怎么聊这件事儿。这个，上回我坐大磊的车呀，我们出了个小小的剐蹭。 哎呦！ 大磊下来以后非常生气。 他那个停那个东西停的那个地方啊，特别不像话。 边上 碍事、 哎， 自行车停在碍事、 哦。结果呢？ 我认为能过去，但实际上过不去。 结果 呢？ 自行车倒了呀！大磊那个 前叉子也折了， 折了。 我也是自行车啊，他坐我后座的，然后剐蹭了，是吧？ 骑车带人啊，那是不像话。 还有一次，我们开车出去，也是那自行车放的地儿不对。大磊就剐了那自行车，自行车倒地，王大磊那个车的前面保险杠咵掉了。 哎呦， 我这保险杠有多不结实？ 太糟了吧！ 我跟你说，这要是撞得狠，你还别说一自行车，这前保险杠它因为它很脆弱，它是保险杠嘛，它就是吸能用的，很容易掉下来。 当然您那开那车也是娇嫩了点儿、 啊， 是不是？ 老年代步车 啊，好嘛，你怎么把自己给塞进去的？ 后来警察说呢，大磊全责。 好、啊，合着人家自行车停着，你给人撞上了。 他骑着我撞，他那不就出大事了吗？ 可是给我吓一跳，你知道吗？ 那当然了， 坐车的人 来一后仰， 自行车倒了，多吓人！ 哗楞一声，铃铛盖都飞了， 框都瘪了，多吓人！ 行了，你们说这自行车太老了， 那座套都掉了。 现在还有 红色 盖的自行车就没什么了， 支着俩菱形的座套。红色的绑在那座上， 底下塞着棉丝。 哎呦，飞出去了！ 哎 呀， 后边 小花，哎，你说怎么撞自行车能把擦车布撞飞出去？ 就是， 就那么寸， 就那么巧。 你们这就编排我胡说。 王大磊那天心情整个就不好了，我就安慰大磊，没事没事，人没事就行。 对， 不是 人家人没事。 我撞一自行车人没事，我坐车里我人能有什么事？ 太万幸了。 小花，你这话搁这儿不合适，这导致不了这么严重的后果。 嗯、 你要说我撞电线杆子、大汽车多，这人没事就是，哎，这可能导致得了。撞一自行车，我人没事就行。那我这骑什么呢？ 我这边关心你吗？ 你这是关心人的话吗？ 希望你 happy 开心一点。 对， 你当时是愁眉紧锁啊。 小花，你不能劝谁让人开心的时候都用这句"人没事就行"。 对，是不是？ 没工作了，丢工作了，你也劝人"人没事就行"。 更得生气了，我本来就是没事儿，怎么叫"人没事就行"啊？ 是我看了一个新闻嘛，给我印象很深刻。 什么新闻啊？ 就说一个江苏省南通市发生了一起车祸，妻子开着车不小心撞上了路边的消防栓。 你瞧， 哎呦哎呦， 那就是把消防栓撞坏了吧？ 车都翻了。 哎呦，那大水柱往外滋老高， 是不是都湿了？ 小花是不是在那网页上留言，人没事就行？ 哎，这有什么不对的呀？ 不是 撞了一个消防栓，哎， 你应该说栓没事就行了。 那车都翻了，你说那人什么样？ 还真是，你要这么说，他能导致这结果？这句话搁这儿还是合适？ 哪打顶的吧？ 谁哪打顶？ 车都翻了。我是想在倒着坐着，那不就是？ 你是不是画面感太强了？ 哪打顶的状态吗？ 小花，你要知道车啊，分两种翻法 啊， 一种是整翻，一种叫侧翻。 哦， 如果侧翻，人就没哪打顶。 不是那个。顶成底儿， 成底儿，好像太难说了。 顶成底儿， 车也变形了，然后那人还卸不了安全带，钻钻钻，然后从里面爬出来， 对， 然后满脸是， 然后点上汽油，轰一下。 啊，电影里都这么演， 电影电影看多了。 还好就是一家人呢，深夜突发车祸，但是没有人受伤，哎，顶多就是擦破点皮儿吧。 这个不幸当中叫万幸 啊，所以一家人呢，陆陆续续的从里面出来。 多少？ 这公交车翻了是怎么着？ 陆陆续续，这就这小 话。我告诉你，这车你要是这么说，这车容易超载，这还是交通问题。 你这话怎么用这儿都那么别扭？陆陆续续， 一家子人嘛，又不是一个俩的，是吧？后座还有人呢。 那也就全出来，陆陆续续，一听这就像排大队一堆人。 啊，好好好，听你的。 这家是变戏法的。 完了以后呢，大家就齐刷刷的笑起来。 撞疯了， 这人撞到痒痒劲上了。 因为看着彼此都没事儿嘛，所以就很放心，很开心。 这有一个叫喜极而泣， 对，大难， 这是气极而喜。哎，对，怎么办呢？他们后来 不要说吉祥话，必有后福。哎，必有后福啊！ 啊， 新年快乐，吉祥话，大吉大利啊！ 啊，对，天天吃肉。 这没听说出完车祸互相说吉祥话， 互相道个平安。 我五分灯挨得上。 这个互相道个平安，您也没事吧？您也没事吧？ 哎、对对对， 有您一位，有您一位，都没事吧？ 没事的举手，四个都举了。 不是，等会儿， 那我 五个人吗？四个举手，还挺有事儿的。 就是他做统计员，他忘举手了。 好， 一家人最重要的就是整整齐齐。好，那咱们拍张合影吧。 这还拍合影呢？ 纪念一下啊！我觉得这个事故也是咱们开车以来最大的一起了，车都翻了。 对呀、啊，没法再大。 人没事是不幸中的万幸。 对， 咱们拍一张全家福，纪念一下全家人的福气啊！ 对，来，行了，您别捡那零灯盖了， 拿凳子，他凳子坐当垫。 对对对， 老头坐当垫， 老头老太太坐当垫。 哎， 孩子坐爷爷腿上。 哎， 咱两口子。 熊呢？你那熊呢？车里拿着熊。 那隔壁的警察来帮我们照一下。这几位心也太大了。 但这是个真事儿啊，就是在这县道上发生车祸，然后最后一家人拍了一张全家福照片，刷爆了朋友圈。 不过这张全家福啊，还真应该留着，这今后再开车是不是应该挂前挡那儿？ 我告诉你，这确实能起到一个警示的作用， 是吧？ 那这回是，麻痹大爷出了交通事故，人都没受伤，所以说咱们尽量开车得小心。 所以晚上开车呀，即便您正常行驶，但 也别撞消火栓， 因为天比较暗，视线不好，再加上有的路上可能警示的反光带持久， 有的是泥糊上了，有的是碎了， 不反光了。 对。 我觉得呀，还是集中清理。像他们说这应该都在城市里头，不至于出现这种状况。 就是因为他们开到县道上了嘛，那咱们不可避免开到一些小道上面。 嗯， 哎，所以真是天黑呀、啊，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天。 所以我觉得最提醒他们的还是应该照相的时候注意开闪光灯。 哦，对，要不然全是那水花是吧？ 水花， 不把消防栓给撞了吗？ 前往来忙， 李家短来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今天街坊们在谈论和笑点很低的人说话是一种什么体验呢？咱们到酒吧里听听去。 我认为啊，这里笑点最低的是王大雷。 你看看， 王大雷的是个孝子。 那好啊， 是个大孝子， 那我很满意啊。 你看我乐，有什么可乐的？ 这小花占着便宜了， 他就逃在自己的世界里。 对 怎么会啊？ 你看我完全没有这种感受，他自己哈哈关着门自己， 因为你忙着 哈哈，他自己乐半天。 因为你忙着买什么点匣子看我呢？ 你已经幻视了，而且你的岁数，小花，你能说这话，证明岁数不小。现在谁串门看人家，还拎点匣子， 都买福包了， 比那还惨。 我是不愿意跟笑点很低的人说话， 因为人家老笑话你，是不是？ 笑话。我跟你说，笑点低的人啊，他是遇着那个可乐的事儿才容易笑，不是说你跟他说话都不行。 哎，我跟你说，你跟他说话都不行。 这个， 他已经不成了， 他就是不愿意跟自己说话，你知道吗？ 不是，我是一个严肃的人，轻易我哭点笑点都很高。 这跟你严肃不严肃，你跟人家不说话。 一般人说点什么笑话，我不觉得可乐。 对，你不哭， 没事儿。 想把我逗乐特别难。 谁逗你？谁没事进门就讲笑话啊？ 不是，我就说呀，我这人冷面大美女。 你要说你冷面呀，你要饿了你就直说，你还加一大美女。 小花，你听这个就不高档， 人就是冷美人， 人对吧？冷面大美女， 我是说什么意思？跟聊天你很难听到我的笑声。 对， 不聊 了。别人说说这人是银铃一样的，这人是什么什么秋千一样的笑声。 等等等等，银铃我还听过这笑声形容，秋千怎么乐？这秋千该告油了， 还是一破秋千。 你们听过我笑的声音吗？ 没听过，因为你笑的时候都没声，都快窒息了， 捂着鼻子哭哭 哭。一般人很难总结我的笑声，因为大家通 常都没有 听到。 他是回地蒙被窝，看你直哆嗦那被窝，哆哆哆哆哆哆哆哆 放屁呢， 乐呀。 要注意文明用语。 哎，好。 所以我就觉得跟他们笑点很低的人说话呀，特别累。 小孩，我跟你说话也特别累。 有时候他们跟我说：“让小柱，哎，小花，咱们一起看一下吧。”那看什么呢？硬小柱那嘎嘎嘎嘎嘎嘎开始乐。 就是跟笑点低的人就怕这个，他跟你说一事啊，他一跟我跟你说一事啊，然后就开始乐。 对， 人家呢没觉着是怎么着，他已经乐了，上不来气儿了。 就躺比方说这人要跟你说他梦见什么了，跟你说我昨儿做一梦，然后说躺就躺下自己睡了 啊， 这时候你就会很诧异，他梦见什么了，什么事儿那么可乐啊。 后来你都毛了，因为他冲着笑的不行，抬起头来， 他笑得喘不上气 了， 他啪啦的也下来了。 不是笑了，这是抽了， 就笑抽了。 然后呢，有时候你不知道他在笑你还在笑你说的话。 他敢笑我，哎，我倒是好办了这事儿。 有时候开会，王大磊给主任报选题，报一什么地儿，可能或者谁报选题的时候打一骡子，往那里不行笑， 对， 笑声特大。哎，主任呢抱着肩膀，行，你什么时候停下来我再接着说啊，你笑 闹呀。 所以主任开一会中途要停好几次，等王大磊笑过了。 怎么就我一人笑？这我笑死我了， 是被人家把嘴给捂上了。 哎，我给你们俩说个笑话，你们乐。这我都不说了，你们还在乐。这都不说好久了，还那儿乐。哎呦， 别乐的不是笑话，乐的是你。咱们要不在一块儿啊，简直是浪费了。 完了，人家主任说：“主任，别骂我了，别生气。我给你讲一笑话，今儿刚听。” 我是。没听说劝领导不生气给讲笑话的， 讨好呗。杨杨，别生气，我错还不行吗？都是我的错。 嘎， 我讲一笑话。 嘎嘎嘎嘎嘎嘎嘎， 我成唐老鸭了。 啊，杨在旁边就这么冷着脸看你，那眉毛一挑一挑的。 我觉得这是要杀人呢。 哎呦，局部肌肉有点抽搐。 行，你笑什么时候算完？到哪儿算一站？我等着。 结果， 那暖壶胆炸了。 我要听王大磊跟小柱聊天，那才诡异呢。我跟你说，小柱，我突然想起一个事儿，嘎嘎嘎，就是吧。 咱们离开嘎嘎嘎还能聊天吗？ 我昨天， 小花， 昨天吧。 好，这火车开得够远的。 小花，我觉得这里你最可乐。 上学的时候呢，小柱就爱笑，老师就说了。平均每个人每天说20000字，你呀能哈哈15000。 那5000呢？嘎嘎。 那算说了点话。 哈哈15000，再嘎嘎5000。 而且还有什么呢？就是两个人，洋洋、大磊，很严肃认真的在说一件事情，就是洋洋拉你谈这件事，他真的严肃。但是王大磊说着说着就笑了，哎呦，笑的声儿大， 说明我们笑面人生。 反正洋洋生气了，你还是停不下来。好，洋洋就死活认定了你，你就 是 不尊重。 但是我跟你说，你要真这么乐时间长，你真的比如说他特别生气，你在这嘎嘎嘎乐5分钟，他也能乐下来。这是嘎嘎的感染力。 哎，我问你，你要嘎嘎5分钟，你得什么样了，你还嘎嘎得起来吗？ 努努力还能嘎嘎会儿。 王大磊还有什么情况呢？就是一个人啊，比如走在逛街的路上，突然想起个好笑的事儿，然后就笑起来。他控制不了他的音量，他不会小声笑，他一笑就是嘎嘎嘎嘎嘎的这么大声笑啊。 我走大街上得卖票， 对，走到黑胡同里边，哎呦，这边真黑，我嘎嘎会儿，给自己撞撞胆儿， 所以我就不爱乐。 对对对。 可你也没少嘎嘎。 我觉得笑点低的人或许也是一种孤独吧。 我觉得他们一点都不孤独，老能听到荡气回肠的回音。 你要跟他说你给我笑个五毛钱呢，这人还真的跟你笑，能笑一分钟。 对，他跟你笑一块二的，饶你七毛。 这五毛钱真不好要。 但确实笑呢是一个比较有感染力的表情。 对呀、 你有时候不知道他在笑什么，但是你看他笑这么开心， 你也觉得 他 可乐， 哎，你都觉得跟着要笑起来了。还有那种听笑话的比那说笑话的还笑，说笑话的呀先铺垫这个故事怎么发生，听笑话那个已经就笑得不行了。 你比如说从前呢有一个王大磊，一听到这儿嘎嘎嘎嘎，听见从前呢有一个就乐得不成不成， 我听不了从前这两字。 哎呦，给王大磊乐的， 给洋洋气的，你听我说完。 洋洋说， 哎呦，这包袱抖不出来，这个难受哟，我马上就抖了。我要抖， 没有，别抖了，我觉得这也是病得治去。 当小院儿高大的天棚撑起春夏秋冬的分明， 当指路的大爷遇见娇滴滴的智力，路好心情哦。 当千年古都的文明恰逢一跃而起的人工智能，聊北京，说 AI， 接地气，有未来。娱乐七十二变节目播出时间改制，首播上午九点至十点，重播凌晨两点至三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小底，英明，王大磊，恭候您。 这个大磊呢，上学的时候，然后老师问他哪件事儿让你对自己的无知感到震惊？大磊说：“小时候的笔名。”为什么呢？小时候作文要求写笔名，我写的一直是中华绘图铅笔。 老师问周飞。周飞啊，这个星期你已经迟到四次了，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周飞又想了想，头一歪，今天是星期四呗。王大磊呢，那会儿在公司上班的时候还是一个非常逗的人啊，非常逗。他们老板呢好几次想开除他，有一次终于逮着机会了，跟王大磊说，王大磊，明天你不用来上班了。大磊，哦，好好。第二天没来，结果第三天王大磊又出现了。 这个上课老师提问，同学们谁知道240的倍数是多少啊？周飞举手，老师我知道480。那480的倍数呢？960。那960的倍数呢？1920。老师把这眼镜摘下来看着周飞，哇，周飞行啊。老师再问你最后一个啊。刚说到这儿，周飞站起来，老师您别问了，我最多时候也就六炸加名牌，七炸我没玩，我算不上来。 王大磊啊，备战高考，晚上挑灯夜战，使劲的复习各门功课。他爸爸走进房间，哎呀孩子，注意劳逸结合呀，尤其是要保护好视力，千千万万可别近视了，现在学生近视率太高了，影响学习，是不是？尤其是近视以后，将来你这个当泥瓦匠的时候看不清楚掉线，哎，砌砖砌墙的时候砌不准，老板是得扣你钱的，对不对？哎呀，从现在你的成绩看，就别打算考大学了。 丁小柱啊，在网上买了个高仿的名表，就是所谓那个 A 货呀，戴了一周，哎呦，跟我说不行不行不行，不戴了不戴了，太失望了。我说你看见没有？买东西就是这样，一分钱一分货，买这个质量不好吧？小周跟我说，不是，你不知道，这几天啊，我买这表，我见人就举着我这手腕子，哎，我举高高的，胳膊都酸了，愣没人问我这表什么牌子。 殷小柱家里进贼了，他发朋友圈发状态，警也报了，监控也调了，案也立了，你啥都没拿，你这不是让大家都知道我穷吗？是不是寒碜人是吗？快乐大街快乐事，上半时段先告一段落了。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体味原汁原味的北京生活。

春香不是无花，一起去听你平生的心里话，明天可以期待在你思乡脸颊。 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蜻蜓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小鹿配成双，天堂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露城，三月开四花卷。车上家里娱乐七十二变， 王大雷上台鞠躬。 Showtime！ 快大街酒吧里，你看，咱们胡同那个小何，跟老公不是他们经人介绍的吗？哎，是你介绍的吧？ 是吗？ 你介绍的你不承认哟？ 那人介绍都不承认，这人得亏多大心呢？ 真的，他我就对不起。 你要说什么？ 我觉得是亏心。 我哪亏心？ 这个女方我觉得人还是不错的，这个男方啊，据我了解啊，好像以前女朋友不少。然后婚宴上呢，小何就发现有一桌啊坐的全是美女，他就跟老公朋友打听，也就是大磊打听这个美女的身份。大磊呢是要么就装傻， 啊，不认识啊， 要么就冲愣， 啊， 不一样啊， 美女， 要么就呆若木鸡，要么就三缄其口。 怎么就像杀猪呢？ 有时候惊恐万状。 不是，你们俩动画片看多了是吧？ 一会儿装疯卖傻。 放风喽，放风了。 给我爸给我买兔爷。 小花，你婚礼上别老提兔爷的事儿行吗？ 最后王大磊还是恢复的正常。大家好，我是小明，我要学习。 我是拜寿去了。 最后呢？结婚的第二天，老公竟然跟小何说这些都是他的前女友， 我白装了。 俩人就闹起来了，你知道吗？据说呢，反正就是说怎么样，我别说谁说了啊，就是这里边呢有一个仍然在交往， 那还勾搭着呢 啊。 哎呦， 哎，王大雷你知道啊？ 我不知道啊，我要知道我还装那个玩意儿。 就前面那一套你都知道了吧？就是那个一桌子， 我都认识，不能说都知道 哦。 你看看你就介绍这个人给人认识， 这叫什么？是王大磊为了朋友嘴严实，而且在婚宴的过程当中，如果说了这些话的话，那女的肯定心里难受，影响了整体的情绪。 干嘛把这种人介绍给他？ 不是哪种人，人家搞过对象那种人怎么了？ 那现在还有仍在交往的呢？ 交往，我 可能是工作关系 啊。你净学习来的，没注意是吧？好像小柱给小何出了一个这个 馊主意， 对，说你呀，赶紧再弄一桌前男友， 报复他一下。我还得装小明是吗？ 哎，你们说说，就是你们听说过的，以及你们身边的朋友也和你们自己偶遇前任时候做过的一些最尴尬的事儿吧。比如说王大磊出门碰上前任了，哎，发现自己丝袜破了。 哎呦， 我根本用不着。 我不是说比如说吗？就这种尴尬，让体会的是尴尬。我这样 欺负我， 你最尴尬的就是遇到他和他的现男友，而你只是一个人。 对，你还认识他那现哪个现的男友啊？ 然后你遇到前任的时候，还假装打电话想从他们身边擦身而过，结果呢，被人一眼看出手机拿到了。 嗯，而且还拿的是座机。 就是小柱呢，是穿了一套他经常穿的最丑的衣服，下楼去拿快递，结果呢遇到了前任，哎， 当快递呢。 还有呢，小柱遛狗的时候遇到前任跟他的现任，对，没错，他们牵着手，而小柱牵着狗，而且狗还认出了那个前任一直在扑他。 守住你的城，可是我从不曾忘掉，守住你的承 七十二变，变变变变出新花样。 您看，本来这名女子和她的男友下周就要领结婚证了，不过呢，无意之间得到了一个消息，让她在这件事情上犹豫不决了。 亲爱的，嫁给我吧！ 我们看看到底怎么回事，请进快乐大街。 亲爱的，嫁给我吧！ 我想问问你是不是认真的？ 当然是认真的，戒指我都买好了，伸过你的手来，闭上眼睛。 嗯， 噌噌，哗啦。 什么声音啊？ 你看这花，给你的花、 哦、真的？ 可不是真的，不是假花， 是真的吗？这个金， 哎呦，花是不是真的呢？当然是真金呐，不怕火炼，还行吗？你还好吗？ 激动，就是咱们俩认识这么长时间，你终于向我求婚了。 是是是，我已经考虑好了。 你是激动啊？ 好，你是激动啊？你真是激动吗？ 坏了！ 我激动的说不出话来了，我太高兴了。 你还没说答应呢。 我愿意。 哎，我说，你们俩在我们家楼下是干嘛呢？ 求婚。 哎呀， 成功了。 哎 呀，意思还。 王老五，你干嘛？春节会走向你的， 春节会走向我的， 对对，也会走向我们的春节。 哎、 你下来，哎，咱热闹热闹， 庆祝一下吧。 对， 好嘞，今儿是你们俩人啊，这个成眷属的日子。 你加二音呢，眷属啊，真是的。 不 是，我跟你说，王老五，这个你一个人得这么些年了，今儿我们俩成这眷属，你高兴不高兴？ 高兴， 咱是不是好朋友？ 是， 请我们吃什么？ 请你们俩呀。喝馄饨， 得了，咱让你请啊，我们请你，你捎带脚就一块儿那什么吧。 对， 看着你也实在可怜， 回头给你介绍一个啊。 别着急，你虽然说这性格上、长相、身， 别编了啊，你们俩好好过啊，我先干为敬。 好，我们俩也不容易，你知道吗？多长时间呢？而且这之前有些感情的波澜。 两次、 都让我给撞破了， 到底他心有所属了。干， 对，干、拿汤就别这么喝了，媳妇儿。 你瞧，你都叫人媳妇儿，讨厌点老公。 你都答应我。对不起，我错了。 王老五，你别钻桌子。 对，喝多了你也别钻桌子。 这我们俩不是诚心秀恩爱的啊。 嗯，哎，我接个电话。喂， 走、 他可是个好小伙子， 嗯， 一心一意的，每回都是一心一意爱姑娘。 嗯， 哎， 你什么意思？你这话 没什么意思，就是说他对你是一心一心那样用的。 呀， 哎， 我跟你说，甭管怎么说，之前的事翻篇过去了，现在他就属于我了。你看戒指，我们俩的定情物。他是专门给我选的，特别配合我的手型。 哎，对对对，那俩也特合适。 那你说换那俩指头？ 那俩姑娘戴这戒指也挺合适。干， 他不爱他们呀，他不爱他们呀。 所以戒指退回来了，这不你戴吗？喝一个，喝一个，喝。 这戒指难不成给前女友还戴过？ 两人， 哎，什么事？ 两人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两人领导都喜欢你。 哼， 你看他喝多了，我给叫一车。 给我也叫一车吧。 给你也叫一车。 嗯， 不用，咱俩走，咱俩一块儿都有我呢。 有我呢，没事，我都知道。 什么叫有你啊？ 你弄他吧。 没事，别， 我不用不用不用， 别， 骑摩托 来的。没。什么怎么了？ 没怎么。 哟呵， 媳妇儿， 哟， 琳琳 啊， 哎，有个事儿特别难过。 哟，你们俩都好呢，怎么还难过呀？干嘛舍不得我啦？ 舍不得你，别逗了，臭美劲儿的，你算老好了，你 怎么了？说吧，别这转腰子了， 这戒指。好看吗？ 好看呢。 你那倒吸口凉气是什么意思？ 我打了个嗝。 那天我们跟他一朋友喝多了，他朋友说， 哎，这你可就不对了，你跟他的朋友喝多呢？ 不是，我们仨在一起呢。 哦， 说他前女友也戴过这个戒指，这什么意思？这不是买给我的，合着是前女友用过的啊。 哎，你要这么说吧，万一要不是呢？ 我跟你说，我可不能用人家用剩下的东西，我什么时候用我人家用剩下的东西？ 这样行不行？我给你出个主意，如果真是他给以前的女朋友买的呀，你就翻他的朋友圈， 哎， 或者找以前的照片， 哦， 你看看要是有这个手部特写，你啪一看， 哎， 你说点人话行不行？别画左的手。 我跟你说啊，咱俩一块找啊。 哎，就是我嘛呀， 你也对我负责，快。 哎，不，他对你负责吗？这又搁我了。你看看 啊，你看你看， 哎，你看这张， 果然是， 这张多清楚。 他前女友带过，他前女友带过，他前女友带过，真的带过，带过，带过。 哎呦，你不敢碎嘴子了，我也受不了了。 张碧晴，我跟你说， 怎么着？ 你对我不是一心一意的。 什么一心一意的？ 一心一意，你用人家用不剩，你把人家用。 不是，你听我说，你编排好语言，你再直接说。 人家用剩下的东西，你给我，你要不要脸？ 什么事儿？没头没脑的。 这婚戒我就问你。谁的？ 我的呀，给你买的呀。 那为什么王乙哇？ 谁？ 你别装糊涂，你前女友。 哦，怎么了？ 他戴过，而且两任前女友都戴过。我看到你们合影了。这戒指不是给我买的，你是给他们买的是吧？ 不是，我是给你买的，但没想到他们来得早，先试的。戒指不都得随便试吗？ 我是用人家用剩下的那种人吗？ 也没算剩下呀。这不是，这怎么叫我剩下？我也没跟他离婚，这不叫剩下的，真的。 哦，他们不要了，就给我了。他们不要你这人，就塞给我了，是吧？ 啊，不是，他们不要了，是我不要他们了。 别犟那个嘴，我跟你说，这戒指代表什么意思，你懂吗？一心一意，情比金坚，一个个人。 什么？你跟我跟谁？你说清楚了，我跟你说。 甭管怎么说，这婚我跟你说，你不买新戒指，我是不会结的。 嘿，我跟你说，这婚你不结，我还就不结了。 怎么着？你真不结了？ 不结了，爱结不结。 那为什么我甩的你？ 我甩你！我跟你说，拿回来吧你。 那也是我甩的你。 我甩的你。 刚才这个事情真是个实事儿。重庆的女子小王计划跟男友小张领结婚证，但是无意间得知男友送的这个订婚戒指居然是二手的，经过了男友两任前女友的手才戴在自己的手上，所以小王质问男友，却被男友说虚荣，男友也发飙了，反正婚戒就这么一个，这婚爱结不结。 小张表示，小王的想法太多了，戒指谁戴，我跟他们的婚姻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影响，为这么点小事发脾气，他实在是受不了，还说呢，他不知道之前不也戴得好好的吗？戒指放着也是放着。小王告诉记者，戒指算下来也就是2000出头，以男友和自己的收入来讲，并非什么大数目，意义不一样啊。谁乐意结婚？他都是二手的。 专家说呀，这小张啊，把婚戒对于女人的意义想得过于简单了。每个女孩都憧憬着美好的婚姻，婚戒对于他们来说呀，珍贵的并非是价格，而是其中包含的情谊。拿一个送了几个人的戒指去跟女友求婚，这种行为本身就挺差劲的。节约是美德，但是节约过头了就是抠门。 呀，您干嘛那么大声呢？ 想起我那戒指来了，那抠门的男人。 但是我觉得您应该从这个事情上反省一下，兵哥那个男人的价值观上是不是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那么你是不是应该想想这个人是否合适成为你的终身伴侣呢？ 我觉得你也应该想想。 我用着你呀、 啊。啊好啊，各位观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的观众已经跟嘉宾打起来了。 而主持人一言不发， 却说了个结束语。 平时很喜欢听娱乐七十二变节目，大家好，我是李健。 祝文艺广播娱乐七十二变节目越办越好，我是郝云。 快乐不断，娱乐七十二变。 小院门前往来忙， 你家短嘞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小底、英明、周飞上台鞠躬。 Show time！ 不困了，喝点水吧。 喝水能解困呐？你晚上睡觉的时候你都喝水哈？ 不是啊，你上两趟厕所，你看你行不行？ 不行。 哎，翻什么书呢？ 嗨，他看那小说，看了一下午了，才翻了一篇。 什么书？《美少妇》的。 别念了，别念了。 哎呦！ 哎呦！ 让你发现了。 周飞呀、啊， 看一爱情小说没？ 打印出来的吗？ 嚯，好家伙！ 你看这不是写着呢吗？周老板，晚上好。干什么呢？这几天心里都挺牵挂你的，觉得你会是一个好父亲，也会是一个好老公。我可以叫你一声老公吗？我珍惜我们这段来之不易的缘分。这是你打的还是人家给你写的呀？ 还是因为写这个人家憋着打你呀、啊、哎，沉默了、啊沉默了，沉默了，别问了，别问了，别问了，不听了，不听了，不听了。哎呀，谁都会有点啊，说不出来的那些往事。 不好意思了，看来认识有一段时间了。 嘿，还跟人家说你是老板。 哎呀，我这为了这两天想写点小说，然后借鉴一下。 得了 啊，自己的事儿就承认了呗。 这不是 写小说都是把自己的事儿写成虚幻的人。嗯、怎么着啊？ 嗯， 跟这女的多长时间了？ 哎是。 成了吗？ 你随意，你 看清楚了，看上你哪一点了？是看上你的螃蟹了，还是？ 对，看我螃蟹腿多， 是不是？ 是 回头吃完你螃蟹，把你蹬了，你小心点啊！我跟你说。 好，嗯，我在听你的。不是，这是网上一事儿。 哦，那说来听听 啊。这网上说有12个大汉扮这个多金少妇， 哇， 骗了18个省的男同胞们，骗54个人， 12个大小伙子， 嗯， 变成特别有钱的女性， 对、哎， 然后18个省骗了54个男的， 嗯， 嚯，12个男的54，这除不开呀、啊，一人和背多少个？ 不是，每个人有多有少？哎，你们就分析这个什么样的人会骗你们，你们上当呢？ 第一，这姑娘啊。 跟你聊天得温柔， 不，首先说她得长得漂亮，哎、再一个呢，善于聊天， 嗯， 而且呢，她这姑娘还相对而言呀、啊，得主动一点，主动的投怀送抱，这男的可能就很顺利的就把她这个防线就攻破了。 嗯，而且你注意没注意，他们扮的是多金少妇， 就是说，哎呵， 嗯、哎， 赶上一富婆， 哎，而且 捡一大钱包， 还不是叫富婆，她富少妇。 富少妇 ，哎，少妇呢？那年轻的呀，年轻的有钱的。你要是那个岁数大的有钱的，那个单说了。所以这个年轻的小伙子呢， 姐就想当姐夫， 又好看还又有钱， 哼， 这天上掉下来的。 对，天上掉一大陷阱，他就入了套了。 多金为什么他要扮演多金？受害人啊，认为他们是有钱人。所以呢，降低防线。 哦， 哎，也就是说，跟这些男的说，这个，我要做一个什么什么生意，然后现在钱怎么有点什么问题，周转不过来。那么这些男的呢，会认为他本来就是有钱人，没关系。 他想人财两得。 对对对、 哎、对， 这个也就是说，你们男人有一种心理，或者一部分男人吧， 嗯、 不知道。我觉得你们俩有可能属于那一部分的。 不是， 就是 你就想说我们俩呗。 不是， 你们多多少少是愿意占便宜的。 哎，就是说占人家钱的便宜，或者是占人家人的便宜， 是不是吧？ 哎呀，不是。 哎，那怎么有这么人上当受骗？共性咱们也找到吧。 好色。贪财 就是 爱便宜。 嗯，那么这个男的这个十二大汉，哎，这里面一个女都没有，但他们能琢磨出这么一个点子，就说明， 嗯，这里边是男的骗男的，一个女的都没有。 这个场面你想想，警察局这边是抓起来的，这边是报案的，大家在这胡同这儿汇合了。哎呦，一看，哗，这边膘肥体壮， 那边体壮膘肥， 一个胸毛赛一个胸毛密。 干嘛这说十二个大汉？就是这些大汉也不是说长得跟山药精似的全是毛。 哎，不过刚才就是周飞想写到小说里的那句话，我觉得听起来还是让人心里挺温情的。哎，小猪你就想有一个女孩给你发这个信息，你小猪晚上好，在干什么呢？这几天心里都挺牵挂你的，觉得你会是一个好父亲，也会是一个好老公。我可以叫你一声吗？老轰， 老轰。 72变，变出新花样。周飞新到一家公司上班， 总听到同事笑眯眯地叫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叮咚叮咚，他觉得很有意思。那天呢看见这个女人了，也跟着后边叫叮咚叮咚。这个女人愣了一下，看了周飞一眼离开了。旁边同事都傻眼了，跑过来跟周飞说，周飞，这是咱们公司的董事长，姓丁。 昨天晚上12点回家，路过一楼门口，听见屋里有一小屁孩哭闹不停，听屋里边他妈妈骗他说，再哭外边有鬼进来抓你了。我本着助人为乐的精神应了一句，你妈妈没骗你，听话。结果里边俩人都哭了。 快乐不断，娱乐七十二变，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里。小院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音乐人西游乐队周飞，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主题歌《三国传奇》，作曲周飞，演唱西游乐队周飞。 中国没有有臣离间，怎么魏不所杀？又怎会有李国之乱？10万人攻入了长安。如果不是袁绍武断，许攸怎会投曹献计？又怎会火烧乌巢？曹操打胜了官渡之战。如果没有长坂坡前，张飞喝退曹军100万，刘备怎能连吴抗曹，还讨得了美人欢？如果不是诸葛神算，谁又能借风借箭？又怎会火烧赤壁，让天下把三国言？把三国言，把三国言，把三国言。如果可以不曾轻敌，怎会现在败走败城？他们三兄弟，如果没有单骑救主，何斗怎能一命归西？怎敢能有机会投降荒废的前人攻击？如果没有司马懿，曹丕怎么与孔明为敌？可谁曾想争来争去，却是为他人做嫁衣？如果司马炎不离晋，吴也就算魏魏所灭，也不会有60年的三国传奇。三国传奇，三国传奇，三国传奇。如果没有如果，一年几千年就一定多，青梅煮酒对月当歌。